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三言三实好生态，己身不正作风坏，能人也要防腐败，擅自离岗逮回来哟，什么罪过啊，这怎么回事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历史上的今儿。遥想当年918侵略战争已爆发，不屈不挠我老家英雄的热血开鲜花。不多说了啊，这个大伙儿都知道，今儿是918事变爆发84周年，像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东北义勇军将士们致敬。回头再说三言三实。这是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怎么落实这个三言三实，是吧？讲话思想上的灰尘不扫，精神状态就难以提振，作风上的流弊不除，这个政治生态就无法清朗。所以说践行三言三实，关键是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自觉性，通过点滴的变化不断抵达自我完善的新境界。这是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每个同志都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打扫精神思想灰尘，去除不良风气，纠正错误的言行是永无止境，永远都是进行时。所以说呢，咱们今儿啊还是继续学习践行三言三实。今儿啊换个角度，怎么说，打下线说起。什么意思？说那个三不言三不实的。首先不说了吗，己身不正带坏家风，借四 C 呀，借 C 呀，借四您了菜啊，一听天津味的，哎，答对了哈。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人天津啊市纪委通报了，有一叫张嘉兴的，这什么人呢？是天津边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己身不正带坏了家风啊，担任党政机关一把手期间，大搞权钱交易，是疯狂敛财。怎么叫己身不正带坏家风？说是他支持和放任家族经商敛财牟利，与民争利，所以说呢双开了，送司法机关处理去了。这个张嘉兴啊，不光是他，还有一位呢，也是滨海新区的，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天津市纪委通报了，这个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正山严重违纪违法案。说这王正山啊了不得，在领导期间啊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特别是临了快退休了，呼，这家伙疯了，仿照水立方是吧，搞了一会所，嘿，那位说己身不正，这不就己身不正吗？是啊，这个怎么讲怎么论呢？你看看这里面有啊，历史上的京戏里的老太太吗？谁？ 不应该南阳从小翻身做事扯狂傲，要战不马当心朝，皇儿受肉我背后，为娘死去无效，大摇大摆 铡美案吗？对呀，阻碍老包办这个办案吗？其次能人 也要防腐败 啊，是能人必须防腐败，是吧？能人在防腐败当中发挥巨大作用， 不是您说反了？什么意思？对能人也得防止他腐败。 嗯， 能人是能干的人呢，是啊，可说呢。新华网、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湖南啊，株洲市法院给判了，谁呀？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被判死缓，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吧？涉案金额6000多万呢。这陈明宪操纵工程投标，收这个巨额的所谓业务费，他的贪腐行为几乎涉及湖南省内高速公路建设的每个环节，他都不落空，他都跟那儿逮一嘴。2-3年之内，这段时间啊，你说这领导干部长期生活在长沙一家五星级大酒店里头，跟这儿生活办公，好吗？这是他们家啊，临时会所，哈哈。这个人曾经是全国劳模呀，讲话能人，所以说能人也要防腐败吗？人家这个新华网给分析了，梳理落马的所谓能人的这些个履历，不难发现，由于他们的能力常被摆在德行的前头，所以散德行啊，使得带病提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有毛病，哎呀，这个同志还是很能干的，是不是啊？你看看，哎呀，我们工作是离不了他的，工作离不了谁呀？可说呢，能人也因此是有恃无恐，甚至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呐。所以说，在选用提拔干部过程当中，要切实以德为先，以德为要啊，绝不能够片面的强调所谓工作能力，而忽视了官员的品德，这个在京戏里头是载论的。 不见天之晚餐 谁呀、啊？曹操啊！啊，能人，哈哈，能人他出毛病了，是吧？他憋着谋朝篡位，他是白脸的奸臣呢。还有擅自离岗逮回来，不是那也说这就逮啊？他有事儿啊？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网说什么事情啊？这事儿咱们念叨过，头些日子说过，湖南郴州物价局一副局长，这人叫袁国富。打7月底以来就擅自离岗不上班了，从来就单位见不着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最后物价局没辙，登报寻人，说了你要还不来，组织上可是没二话，严肃处理。说这个事情有套头，是吗？啊，对，他这个失联、失去踪迹这个时间，正好是当地纪委对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初步核查期间，他溜达了，找不着了，能真找不着吗？头几天啊，这个消息传来，在珠海啊被警方缉拿归案，行了，送检察机关审理去吧，喝高碎去了，是吧？擅自离岗那位说，哎，他这个有吗？京戏里头有。 还有呢，还有呢，更严重啊，叫什么呀？叫做这个法纪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哎呦喂，这都出了人命喽！哪儿的事儿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这个山东，咱们知道这个事情，平邑那个地方，这不是说过吗？说是一农民给烧死了，就是这个事情涉及什么呢？强拆。而且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当地有关部门说是他自己去哪儿弄的汽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啊烧死，那意思他自己的事儿。但是当地后来人家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哈，人家有调查，就发现当地村民呐什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这事情没完，他有疑点，哎，真有事儿啊！说是人家这个事情平邑啊，它属于山东临沂啊这个地方。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调查了，直接负这个直接责任的平邑县地方镇党委副书记，这人叫魏运波，东固工作区的书记啊，这人姓管，还有镇政府一工作人员姓高，这仨人什么动静？被刑拘了。临沂市委书记说了，这什么性质的事儿啊？这是一起因为基层干部违法纪观念淡薄、作风简单粗暴、强制拆迁引发的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的恶劣事件。您说说看，这不是吕子秋吗？ 老汉那吕子秋为官苦身，当时里 是吧，打鱼杀家嘛，哈哈，这个事情它真是有套头看起来。那么真是不得不问一句，头前当地有关方面发布那个什么什么初步调查结果这那个，哎我说我这事儿也得合计，咱们也得追问一下什么意思啊。当然事件真相目前仍在调查了解当中，咱们拭目以待。好多事儿啊都是这个道理，什么呢？没有调查就真的没有发言权，是吧？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不又是来一个说是讹人的事儿吗？那个淮南那事儿没完呢啊，对，郑州说是有一16岁的办的小子，小伙子姓李啊，你看看这个我骑着车好好的啊，就这老太太她在前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光躺躺地下了，我是好心去扶，结果你看让人咬上了吗？讹我索赔25万，你这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哎呀不行，公开看看谁看见了吧，谁看见了？警察啊，警察看见了，不是，警察经过调查了解还原了事实真相，他那个地方有这个现场证据，人家给拍了，显示多名市民都说这老人的的确确是被那半大孩子给骑车撞躺下的，有证据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不是见义勇为。你看了没有，在这方面也得呼唤诚信呢，咱也别拿这老说事儿。哎呀你看这就他又讹人这那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是不是啊？现在啊咱就说，就涉及这些个什么开车走道的啊，这个缺乏安全意识、法规意识，这个事情还真不老少。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温州都市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浙江温州，这怎么回事呢？有一13岁的小姑娘坐他们当地啊电动三轮车，这车是正常行驶，突然之间打对面风驰电掣，开过来一小轿车，直接就撞上了，把这小姑娘给撞的直接就进了 ICU 了。我的天哪，那这不是重症监护室啊，撞得不轻啊，谁成想今天怎么着，事情发生之后出这么大事儿，就肇事那轿车那车主今天怎么着，一拉车门一看，哎呀 坏了，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哎呀，这车你看撞成这样，哟，不行，我第一时间啊去医院，不是去庙里，去啊去庙里，哦，给这个伤者祈福，不是给我这车烧香消灾，什么意思？哎呀，我新车出这事儿，它不吉利。那么那个受伤那个伤员呢？啊，那个暂时顾不上了，好吗？几天之后才到公安机关去自首。这是法治社会，他怎么能允许这个行为呢？可说呢，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哎，之三言三十好生态，己身不正，作风坏版。我是立新，短信或者方式1060288218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吧，人民网、新华网说是习近平啊会见出席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的美方代表，他言道，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新浪说，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已然公布了，中方有15位企业家随行。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了，勿忘918是致力现代化，说这个人民币啊，眼下来说贬值的压力基本释放，汇率是更加市场化，中国首次要在美国是合建高铁大工程，说中国的儿科医生这个缺口至少20万。呵，新浪说的是美联储啊，说有一悬念，说这个加不加息呢，人家说了9月是暂不加息，维持利率不变。日本那安保法说今天要最终表决，说是有可能啊，那安倍凭借人数的优势是强行通过。嘿，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们本市啊准备实施居民阶梯气价，这个事情近期要召开听证会，公布具体的方案，原则上确保绝大多数的家庭气价不调整。官方打拐寻亲的平台明儿个要上线，大伙多去关注关注，这是北京晨报说的啊。智利8.4级地震引发了海啸啊，那么进而呢说这个谁呀、啊、这个京华时报又说这个智利地震，智利地震呢虽然说在海边，但是也造成了损失，已致8人遇难。另外呢北京晨报说呀，这个咱们这边啊4个央企公布了巡视整改情况啊，那个新京报啊托付了一句，说这星期天啊活多啊，星期天不是歇着吗？不是，咱们歇着，跑马拉松那帮那都不能歇着啊、哦、北马开始了。对了，还有就是司法考试，这两档子事儿碰一块儿了，所以说呢城西城北多处临时交通管制，大伙要多注意。环球时报说这个日本这安保法案趁乱闯关，怎么叫趁乱呢？呵，国会为这事儿打起来了啊，乒了乓啷噼啪啦的，呵，上演打斗的闹剧，真是啊，小小环球虽已入秋，嘿嘿，还有那几只苍蝇闹不休啊。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一边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接茬给各位来念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是吧？你看人家这个大报啊，权威的媒体，看问题儿它就是不一般啊。为什么呢？头些日子咱们也念叨过，说是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上就说这个事情啊，说这个美甲师给大伙修指甲那个啊，对，他这个也得政府去啊评啊，是怎么着制定标准啊，这个好像还搞得还挺细致的，简政放权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说完这事儿就撂下了。新华每日电讯追问了一句，哎，我啥， 简政放权不能总等着总理点名吧，他一时忙顾不上，合着咱就不办了这事儿是吗？有规矩啊，要明确具体改革的行动时间表啊，以倒逼的这种方式推动改革的前进吗？那是必须的，是不是啊？人民日报就说啊，这儿科医生真是缺的挺厉害的啊，这是缺口20万的，您琢磨琢磨，俩人的活得一个人干，而劳务价值还不如一根导管。嘿，这话说的就说啊，这个咱们也得多体恤啊，一线的这个医务工作者他们的难处是吧，这方面得有更好的政策呀，给孩们看病啊，这不是小事儿啊。人民日报不单是给孩，给老的那瞧病啊，这个保证健康那也很重要。讲话什么呀，让患者走得更有尊严。什么意思，就是上海啊有些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舒缓病床，就这人啊上岁数了，不有那么句成语叫什么风烛残年吗，啊有今儿没名了是吧，老人讲话，哎呦我们这个岁数，我们这个身体啊朝不保夕了，这是事实，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但是他没有长命百岁长生不老的呀，是吧，不是孙悟空啊吃一寿桃啊就多活3000多岁，那哪可能啊，早晚这他是有自然规律的吗，但是人走的时候得有尊严的走啊，所以人家这个上海的社区医院呢就搞这个这方面的服务啊，还是挺有这个启发的意义的是吧。来看今天的一句话新闻，就是这个北京青年报说的啊，28天来本市首次出现了空气啊重污染，难怪昨儿有听众呼喊还我蓝天儿，这咱不能光靠喊，咱得真抓实干是不是，您说是吧，要确保阅兵栏吗，人民日报说的吗，京华时报说了啊，这个打拐寻亲平台上线，说是国家有章程，被拐的儿童如果长期找不到生身父母可以送养啊，当然这是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之下才能进行。说到北马，北京青年报托付了一句啊，嚯、哦、这家伙说是这个参赛转让费，哎你说等会儿这不许可转让啊，是啊他都实名的嘛，官方说不允许转让参加北马的名额，但是呢说是在什么网上啊哪儿啊，呵这家伙转让费还不老少，500块钱，这往少了说，往多了是700，哎呀你这个东西关键人家说了，你靠买的这个名额去参赛他没有保险的保障啊，那上面的名字是内主啊是本主啊，是不是，您说哎，所以什么事情他都得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您说呢，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啊，275纠正我念这错别字是吧，说我念错了，嗨我就那么一秃噜，瞧你说的这没念错，没念错，没有哈哈，对4903，哎咱们要不忘918那必须的，4038，哎这个日子口啊也是说这个得放京戏啊，那必须的，这个一会儿啊一会儿给您来段啊，这不是京戏了是吧，但是跟918那是直接有关啊。4903说了，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吧，那谁啊那个2598己身不正，那这不行啊是不是啊，啊你看看人家这个说的很一针见血嘛是吧，还有这个谁啊，微笑让老人有尊严的走，这个是咱们社会进步啊，啪啪熊来了，哎呀你看看这医闹啊，让医生这个职业也是成为高危职业，那必须打击这种非法的行为是吧，龙哥哎呀撞人的讹人的说谎的强拆的，嗨你贪污的受贿的，这都不行，这都丑恶现象必须的，圆儿是吧，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这个诚信的观念嘛，杨森也是这个意思是吧，勿忘918茉莉啊，京戏放的过瘾，小罗又见青天啊，这个又见青天，您这有点太极端了啊，我没别的意思啊，这个表达情绪可以嘛是吧，敏敏啊，还有这个成立是吧，还有这个李师傅啊，李师傅这个啊还是一位女师傅啊，哈哈女同志吧是吧，嗯闲庭信步说老没见了啊，给各位请个安啊， 就是都是好朋友嘛，是吧？抓紧啊，这个哎呀呵，怎么了？干嘛呀呵呀？这出人命了吗？北京晨报的报道说是9月14号晚上11点来钟，这是顺义高丽营那个地方有一个出租屋里头死人了，俩女的死了，跟他们一块儿合租的一男的跑了，后来呢让警察从下水道里面给蹬出来了。他干的吗？啊对，据说他跟其中这俩女的之一是男女朋友，说为什么什么感情上这那个，但是呢死者家属说了，我们家这姑娘在老家就结了婚的，那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看了没？这扯不清楚了。哎呀，所以说呀，这个社会治安也是特别重要，是吧？咱们都得努力啊，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咱们首都这个安全祥和稳定嘛，大伙儿都有责任，是不是？您说啊，你看很多啊，这个王印自冰晶问我吃了吗，一会儿吃去。海娟是吧？哎，我说啊，王印，您这话没别，您没旁的意思吧？得，我听出来了，不爱听我说话了，得嘞，就这么着了。大周末的，咱别抬杠，是吧？各位周末愉快，就不多聊了。接茬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哥们儿姐们儿，回家林内。 高粱叶子青又青，9月18来了。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700块钱中国北斗科酒线公司网络电话卡的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700块钱网络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哎， 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7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不是真的。 嗯， 那